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梅日。 今日2022年10月19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经过120分钟决战，再加埋12码，再加埋榜杯，我个人已经残 Q 晒啦。哇！屌，呢个比赛真系睇得多嘅话，都十即系人都短几年命。 哇！即系咁啊，我哋翻嚟我哋新闻啦，系。 系啦，首先就讲下，其实真系好大好大好大嘅负面。咁就 Aniki 水木一郎就过世。咁其实唔算又唔系特别意外，因为佢当时冇咗患癌之后咧。大家估到其实佢摆唔得几耐嘅。 之前都我哋佢自己宣布cancer 嗰阵时候，我哋都有睇过啦。其实比我想象中快过身嘅，可能佢真係好晚期先发现囉。即係佢。 因为佢係去年佢话声带有问题异常，检查先发现到佢肺癌嘅。 啊，之前我哋新闻都睇过，咁係真係几快下㗎啦。即係佢应该係好末期嗰下先。 留意到。 即係佢已经顶咗好耐。我相信佢系点话，因为呢 cancer 嘅情况好多时都咁样㗎。如果你系最晚期先发现呢，好多时都系其实佢本人已经系话系呢度痛嗰度成，但都忍下咁样，最后先检查先发现，系通常都系咁嘅情况。咁就佢呢个消息一出就我好记得嗰阵时，佢系留个消息，我收到嗰阵时我已经系准备瞓瘫咗落床㗎啦，因为时差问题。日本啱啱起身，我就啱啱瞓，即系但系跟住就成个点讲啊，跟住就瞓唔到啦，咁样完全就系咁啊喺度碌，见到睇下啲人啲反应啊成咁，其实都大家因为佢都喺业界非常有名望啦，即系基本上就系、是、如果你系有留意嗰啲全部细探烂咯，喺度讲翻嗰啲嘢啊，嗰类咯，咁啊，以我所知，佢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见得到嘅，而家见得到嘅，应该系之前马仙牙个直播嗰边， 11月嗰条掣，咁佢就公开演出嗰时，佢坐住轮椅噶啦，但系咧嗰个唔系佢最后一次上电视，我收到资讯咧，就系佢最后佢仲有其实之后仲上多次电视嘅，即系嗰个条片就1月先播。 我哋见到嗰日咗到啦，其实嗰度其实作之前都已经系㗎啦，佢已经系好虚弱啦，其实个人已经。 但佢坚持生涯演绎㗎嘛，即系真系唱到死嗰刻。 真系生涯演绎囉，冇得讲㗎呢个。 咁就即系当祝佢安息啦。咁另一单就系漫画家嘅两个，一个呢就系漫画家姓游纪，真系好老牌呢、這个我都唔好识嘅。超人洛克嘅作者。咁就72岁。就喺《央經》編輯部宣布嘅呢單新聞係，咁我就唔熟佢漫畫，佢1971年出道嘅。 調翻轉啦，我細個已經係過咗佢嗰代嘅年代嘅事嚟㗎啦，已經係，我係冇諗到佢得70几岁嘅啫，比我想象中後生喎。 即係佢出道， 即係因為佢早出道嘅，所以好似我出見佢嗰陣時就已經係，就以為佢其實係上一代咁樣咯，再。比想象中要迟一代咯，其实咁样嘅。 咁就可惜啦，呢个应该单又系马家嚟嘅，御厨杀 Tommy 都系70几岁，74岁过身嘅。 又系伊卡洛斯之女，又呢、這个又我又系唔识嘅。 嗯， 即系好老实，真系完全唔知边个嚟嘅呢个。我睇咩边个嚟咧？连一下印象都冇嘅嗰种。咁、就即系祝佢安息啦，呢两个就。好啦，跟住就喜讯嚟嘅，就田野麻美咧就宣布产子，咁佢即系之前佢同佢演员老公北川良结婚嗰单嘢之后，咁啊渣声结咗就生咗 B B 啦，要恭喜佢啦。 以时间嚟讲就大家明噶啦，唔好讲咁白啦，咁就 咪冇所谓啦。总之结婚得啦。总之开心事，冇所我觉得呢样嘢冇所谓嘅。好啦，跟住咧就系终于生出嚟啦。就宫崎骏，因为佢啲嘢系真系要慢嘅。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咁就2023年7月日本上，因为宫崎骏啲嘢系从来都系手画噶嘛，佢要靠一个80多嚟嘅老人家，一笔一笔慢慢画，绑一张图慢慢画嘅话咧，系要耐，系好耐噶。 咁佢其实佢都系画瞓镜啫，咁啊，但系佢嘅体力，即系难听讲句，佢随时真系生涯演绎噶。虽然佢冇咁讲过。 咁一样嘢唔同，咁有啲唔同嘅，因为其实咧而家啲导演啊、监督嗰啲咧，即系越嚟越长命。田先生会90岁嚟紧啦，等佢个肺仲拍紧片啊。 因为理论上啦，今次宫崎骏就原作剧本导演冇讲明佢有做分镜嘅，但系唔知佢今次有冇画啦，亦都可能系冇画噶啦。其实已经佢就指挥已经足够噶啦，毕竟系宫崎老啫嘅嘢咁啊。 睇下会点啦。 唔系呢个一定期待嘅，因为我我对佢嘅嘢从来冇识，佢真系讲真就系佢啲嘢咧，越唔跟市场，越唔理鸠你咧，佢啲嘢越好。 我今次我调翻转，我系点？其实个主题好似几唔宫崎骏嘅，你有冇谂嘅感觉？ 系 佢以前啲作品咧，全部大部分都系啲个故事本身系好 fantasy 嘅嘢嚟噶嘛。 但系咁大难讲，因为根据啲访问话，其实呢套嘢系个纯个书个书个作者应该讲就本小说同个动画系两件事嘅，系讲乱晒大龙嘅。 咁佢说明我话意题材方面啊，同以前好似有少少分别咁样咯。我唔知佢会拍成点样啦，即系佢点样改都冇人有意见噶啦。 但系风起鸟都唔好 fantasy 啫，风起鸟，因为其实我几中风起鸟嘅，嗰种夫子自道嘅感觉几好嘅。我几中意嘅， 我系就系讲紧呢样嘢，佢好似有可能会更加系向呢个倾向呢方面。不过老人家可能系老人家嘅问题啦，人老咗之后咧，总系佢会有咩倾向嘅咁样咯。 好啦，跟住就 好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呢个就都好老好资格噶啦，好老资格噶啦。 生啦，老咗23年啦， 廿五年，有十岁， 有25年工作经验嘅小智。咁就应该冇意外，下季佢就会世代交替，就最终就换新主角噶啦。咁你讲真就你25年啦，俾休息下啦。 因为两个消息同时发出嘅，一个咧就系、是新嘅动画版啦。咁啊，其实季季都有，又唔系好特别嘅。不过 TV 所啊嗰啲嘢就唔再见到佢啊小智本人。咁呢个都算啦，呢、这个都可以系出过啲副主角啊嗰类嘢去 fit 鸠你嘅啫。但跟住同时公布咧，就系12话嘅特别篇，咁呢个就应该冇得走噶啦。讲明就系佢之前啲伙伴后边嘅故事，咁即系其实就系正常动画或者漫画都有时都会有嗰啲后日谈。不过人怕后日谈，佢怕后日谈，因为佢咁耐嚟嘅咧，所以个长度比较长咗少少咁解啫。即系日本系社会版啦。嘅头条，系全日本都系震惊了。毕竟佢都之前攞冠军都上售票咯。咁呢个佢又要退埋休啦，唔好正常啫。 荣休啦， 佢故事终于讲完，终于攞冠军啦。咁啊，终于完结咯。应该系话佢已经错失咗好几次结束嘅机会噶啦。你而家再唔世代交替嘅话咧，佢真系画到老噶啦。就系佢本人换就做到老噶啦。即系你考虑过咁样数，其实早啊应该要换新角色啦。 大佬，我工作廿五年退都自己退役啦，应该要挂靴啦。咁啊，有老细都你攞咗杯咯，咁叫挂靴啦，我未试咁样。 唔止啊，喺故事上面都会搞到好麻烦，因为你延续性问题咧。即系佢一对六只 Pokemon 啫嘛，梗咗一只皮卡丘喺度，只皮卡丘唔捻换得噶嘛。总之就各样个问题，所以其实应该要换好耐，不过佢哋一路唔舍得咁解啫。咁啊，终于换到啦。 咁换咗 OK 啦。 咁啊，仲有一个我唔知佢系咪生涯演绎啦。 佢生涯都好长。 唔系，其实第六部嗰阵时佢想执鸠咗佢噶。 小波温啊嘛。 你仲记唔记得我哋讲咗好几次啦？小波温原本唔系追逐嚟噶。 咁其实咁大家中意睇 JoJo 啊嘛，咁画下画佢又画佢咁佢又唔好佢又唔好介意继续画翻 JoJo， 咁啊画下画下又变翻 JoJo 咯。 系啊，小波温唔认还需认变咗第七部，咁 JoJo 咧就第八度，咁啊后面而家第九部，今次应该系就连载开始咁。 投好似成年啦，差唔多都。 佢之前唔系佢每次都投嘅，之前都提过噶啦，最初好似系投一两个月嘅啫，好短嘅啫。但系你要明白，佢最初佢每一步冇咁长啊嘛。 同埋最初嗰啲嘢，最初嘢容易度巧啊嘛，大佬啊，你而家咁样走去追咗啲人咁样，大佬嗰条件点度啊？咁样复杂。 咁啊，佢个故事越来越长，啲嘢越来越多，咁佢相对佢需要嘅休息时间，其实个所谓嘅休息时间，亦都系下一季嘅 度桥 准备时间嚟噶嘛。咁所以佢咪多啲时间都好正常啫。一个月一年，即系调翻转，佢又唔休咪休息时间去做下催财啊，成啊，去旅行下嗰类去充下电，好正常，好合理嘅事嚟啫。 动画佢 JoJo 第六部就完咗啦，咁睇佢有冇办法，睇佢动画有冇可能出第七部啦。 呢个好难讲啊！ 唔知，因为 JoJo 其实 keep 住系一班固定 fans 嘅，好难讲真系。你话其他动画唔即系 JoJo， 佢应该冇啊 ！JoJo 唔系话特别受欢迎，但系佢 keep 住系有一批 fans 睇住嘅，即系叫几稳，叫几稳阵嘅观众群。咁佢拍落去唔意外嘅。 咁啊，跟住一个漫画相关嘅消息啦，咁 算唔消息咧？ 報道咯，咁我哋報道佢，人哋嘅報道，呢個係一個專題文。 好似唔多報道咯。 專欄文章同報道之間咯，睇你點睇咯。一個經濟學人，大家應該知係邊個邊檔嘢嚟㗎啦。經濟消息嘅一個雜誌嚟嘅。 係咯。 咁佢就入面登咗一篇文，引起咗少少回響啦。咁啊，因為我想回應，所以我先睇嘅啫。簡單講就係一個南韓長大。去咗日本去做漫画家，然后又再返返去南韩搞漫画嘅一个漫画家兼編輯啦吓，咁样嘅人，咁佢喺经济学人入面有一篇，因为佢文章啦吓，咁佢就 哦，即系作者南韩人嚟嘅， 系， 哦，咁唔似我， 唔系佢本身嘅身份就已经好角色冲突啦， 应该有既然立场咯，好简单就系南韩人嘅大佬， 唔系南韩人咁简单，佢系去咗南韩做画漫画，咁当然做咗个决定咧，一定会觉得你个决定系好事嚟嘅，系咪先？即系你觉得佢决定系好，你先会做噶嘛？就调翻转就系你往后你做完咗呢个决定之后，你都会倾向认为呢个决定系好嘅。咁一个翻咗去韩国继续发展漫画嘅，咁佢认为韩国劲啲嘅，咁都好正常啫。如果唔系，佢点会翻翻去啫？即系咁啊。简单讲就系佢就用呢个一个好唔公平嘅数字比较，佢话呢个韩国漫画已经超越咗日本啦。点解唔公平呢？因为佢攞日本漫画嘅数据咧，就用日本嘅实体漫画，就话旧年萎缩咗 2.3%。咁跟住咧，全球嘅网络漫画市场咧就系37亿美金，咁啊比佢个19亿美金要多。咁佢想咁样立论就话哦咁样。 等先。嗱，如果我冇睇错，一个就十美日漫去年实体市场萎缩咗20%，一个就全漫全球市场得先，韩全球市场乜嘢全球市场先，网上定实体先？ 佢唔系韩国，系全球嘅网络漫画市场。 哇，屌你老母啊！ 啊，系咪好卵唔公平先啦？ 你唔好计得埋入，你唔捻计入漫全球市场？ 唔系啊，系咪好卵唔公平啊？ 屌你老母啊！ 而且仲要讲紧系冇错，因为佢讲印刷嘅实体印刷市场系萎缩咗嘅，其实一路都有衰退，但系啱我哋上个礼拜先啱啱提到啦，出版社嘅个业务系上翻嚟嘅，点解会咁啊？好简单啫嘛，旧年日本网络漫画嘅市场规模歌成接近一倍啊，系一年之间多咗接近一倍啊！ 因为日本，因为讲真就系日本实体漫画，而家佢网络漫画实体漫画系要互相应该我咪只话。网络漫画取代就系网络漫画成为咗日本漫画家嗰个叫新力军嘅培训场咯，好多叫做咩名气唔系好大嘅，即系网络漫画就话红咗就降落实体漫画，跟住实体漫画同漫画两面一齐打，即系好似Spy Family 啊链脚人呢啲咁嘅奇嘢，即系 唔止嘅，佢因为日本嘅网络漫画讲紧多咗一倍，仲包括埋原本系印刷实体嘅。都攞咗去网络上面，咁样就计网络噶咯。 系啊， 你要搞清楚喎，系咁样喎。而且呢两个数，就算你真系攞嚟比较都好啦，你应该系日本嘅网络对日本嘅实体，或者系日本嘅实体对韩国嘅实体，最极限地咩？你都系日本嘅漫画对全球嘅漫画先啱啊嘛。咁全球网络漫画兴起，关你韩国漫画乜卵事咧？ 咪住咯。 即虽然佢讲出嚟咧，好似都几有说服力嘅，就话哦呢、这个日本嘅漫画咧就太细啊，因为佢货印刷嘅，佢系货实印嘅，所以喺受损中佢放咗落网络，啲字咧就唔适合用电话去睇嘅，因为大家其实睇，如果有你用手提装置睇个漫画，你都知噶啦，就算攞到去 iPad Pro 即系12寸个最捻大部嘅部啦，都好啦，你都系略嫌佢有啲细嘅，明明嗰嚿已经系大过本漫画噶啦，但系你都系觉得有啲细嘅个画面。咁啊，當然我主要用 PC 睇嘅，所以就比較冇分別啦。咁啊，即係佢話呢樣嘢就係，韓國嘅網絡漫畫就會比較迎合呢方面嘅，即係佢嗰啲字會大啲啊，睇起嚟會簡單啲啊。咁我上面提咗一樣好得意嘅嘢，就係講閱讀順序、漫畫格嘅順序。其實細個係好煩嘅，因為我哋香港嘅港漫啊，同美漫同日漫個閱讀方向係唔一樣嘅，三者都唔一樣嘅。即系佢入边提到呢样嘢，哦，佢唔系咁样唔够直觉咁样， 的确可以咁讲嘅，因为韩国兴嗰种系咩叫条漫啊，即系好似四格漫画咁，但系唔止四格嘅，一路向下向下向下延伸嘅。 手机漫画嘛， 系啊，佢可以好长好长好长一条咁样。 曾经一段时间系几流行嘅，早几年前一段时间系真系网上即系欢晒过咗气啦，即系 又未嘅。 早两三年之后好多唔系系即系叫做冇咁至少而家就冇人特登爱讲咯。之前早两年系好啦，突然间唔知乜，好人讲我有条漫哦，系咪咁好啊？但系呢两年就冇咗啦，过咗气啦又。 唔系，其实我觉得啱啱我形容已经好合适噶啦。四格漫画画长啲，我哋睇四格漫画就系正常，我知有四方形嘅，就好多时系一二三四由上到下咁样四格噶嘛。咁咪就系再长啲咯。但系条漫同四格漫画一样会有嘅情况就系佢嘅格数系非常之少嘅。日本嘅四格漫画做嘅咧，就系佢喺四格之内画到一个起承转合嘅故事，将个故事浓缩落去。但系韩国嘅条漫唔系咁样嘅，你系可以碌到碌到碌到落墙都好啦，都系得讲得好少好少嘢。佢个故事嘅个浓缩程度系非常之低嘅，甚至如果你将佢印刷出嚟，或者点讲，你都系同样嘅排版方法啦。佢系比日本正常我哋 set 字咁睇嗰种。正常嘅日本漫画个故事个浓缩度仲要低，因为佢好捻中意用一啲大格，然后可唔可以叫大格算咯？佢好捻中意做啲好连续性嘅画去做出嚟，去令到个故事睇起嚟好容易入口啊，睇落去好容易。咁喂，你用你呢两者都已经本能就唔可以相提并论啦，大佬。即系你话哦，而家我哋呢个出太兴起咗啦，所以就冇人写波啦。我两次好似唔一样喎， 同埋有一样嘢又即系讲咧，就系你刻薄讲句，就算我就要扯埋一齐讲啦。好，即系就系我你讲韩，我讲韩剧几叻，晓飞又点又点，挑你讲嚟讲去都鱿鱼游戏。 咁佢系就系讲鱿鱼游戏出嚟讲，我谂紧 咪唯一套鱿鱼游戏啫嘛，得韩 bus part two 啫嘛。不算啦，呢个就我即系我因为我唔睇韩漫，我就唔好唔费事讲佢啦。即系就因为冇做功课，冇有发言权，咁我就唔查唔讲佢好唔好，好定唔好。但 系咁我有睇，我就可以讲嘅，佢系有。 但纯粹系佢嗰啲数字攞嚟比较，就已经充满吐槽点。都几甚至咁样，唔系吐槽啊，直情系咩？根本就系逻辑谬论。是刻意唔到嘅，呢个诡辩嚟嘅。 吓、啊，咪，因为我就话点解一开始要先讲佢个身份同埋佢做过啲咩嘢嚟，就系 EPP 咩嘢，大佬系冇得摆经济学人啦、啊，大佬。如果你话头期嗰啲食入边摆，如果你摆纽约时报，我冇咁奇怪啦。经济学人，屌你，反正你唔好摆啲咁嘅嘢啊嘛。 嗱、啊，仲有呢篇，虽然我喺网上面睇嘅，但系呢篇嘢系印刷版嚟噶。因为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经济学人有网上版同印刷版嘅，印刷版当中就比较精华少少嘅，即系有翻咁上下先掟落印刷版嘅，即系嗰啲随便写嗰啲咧，就可能放喺网上版就算啦。呢、這个印刷版入边放上网嘅，即系韩国漫画有个好特嘅特别咧，就系抢眼，好吸引。佢系识得点样抢眼去吸引你嘅嘢，亦都有啲不乏一啲好有创意嘅作品，我喺网上都见唔少嘅。问题就系一靠爆点靠创意去出嚟嘅漫画，我好多时都会见到有就系一旦佢个连载长咗之后咧，就唔知佢做乜嘢噶啦。 放心啦， 仲大捻镬个针噶。 放心啦，日本漫画就系咁样嘅。 一 叫只拉长就一拉长就 hea 啦。 唔止啊，佢个所谓拉长系讲紧十话廿话，而且仲要讲紧，因为个故事浓缩度好低嘅状况之下咧，十话廿话咧都唔系讲到啲乜嘢噶咋。佢入边即系啲故事系乱勾咁样，因为定一个就系因为佢个连载压力嘅问题啦，系佢嘅跳通程度比针更加夸张嘅。佢可以由一个少年传统冒险漫画，突然间变咗格斗，冒险变格斗，格斗又变科幻，科幻再变搞笑，搞笑又变爱情，可以转嚟转去喺套嘢入边。即系佢个持续性系好低嘅，所以你话系冇错，佢可能好容易入口。咁但系細部表現上面都差好遠，所以根本完全係兩種完全唔同嘅嘢嚟。你硬硬要將佢攞埋一齊比，係好啱，我覺得戇鳩嘅事。咁樣都想去經濟學人，所以我一日要點都要吐槽一下先噶啦。咁啊，下一單，啱啱提過啦 ，Spy Family。 啱啱提過啦，就係佢索由網由啲二線嘅漫畫，突然間一跳上咗上一線，跟住紅到爆炸嘅 Spy Family。咁嗱，記住啊 ，Spy Family 雖然而家播緊第二期，實際上佢係第一期嘅延續，即係講緊咩？ 佢係播喺第二季，唔係播緊第二期，係啦。 第二季，即係簡單佢即係將本來將一第一期斬開兩節，分開嚟播。 啊，分割二期咯。 咁咧就宣布咗喺一個 event 度宣布咗，就係 Jump Fest 啊，2023啊，即系纯粹 Jump 嘅自己嘅活动，就宣布咗第二季 Second Season 就会喺2023年播，同埋有剧场版，而剧场版系由原作者自己亲自操刀写嘅本，同埋人设嘅。 应该系有别于入边故事，即系另外新写一个俾佢做剧场版噶啦。 安全啲嘅咁样，因为虽然话都系佢虽然佢未知编单系单元性，但你如果你突然间揾条一声写古仔嘅话咧，你搏唔翻其实都几系嘢噶。 我唔系几样嘢嘅，一就佢电影，你通常电影会比较希望你可以做到一部之内起承转合完结咗佢啦。所以你要截一个，如果系你要截原作嘅话，你要截个适当嘅长度啦。第二就系佢本身要最好就系可以冇睇原作。识少少你就可以入场睇，甚至唔使要识你都可以入场睇嘅电影，因为想吸嗰种净系睇电影一下噶。咁所以如果系佢接入边一个故事嘅话咧，会有呢个问题。咁佢可能另外写个 spin out 啊，或者一个单元故事去 for 你剧本用，咁啊比较适合啲咁样咯。 哦，睇清楚，少少更正嘅就系、是。原作者远藤达将监修啫，即系总之就系佢 check 古仔，唔系佢写剧本。角色原案都系佢负责嘅，就完全新作。咁呢套应该香港卖播嘅，唔使太担心。 咁下一套啦，就死亡搁浅。上个礼拜讲完出二，咁跟住就今个礼拜话电影版， 完全唔意外嘅，因为小岛秀夫啲嘢其实好容易拍电影版嘅嘢，尤其是俾。 唔系，小岛秀夫根本就将配游戏当电影咁拍啦，屌啦声。 就咯， 即系不过唔系佢做导演。 冇啦，咪导电游戏导演同埋，如果佢拍嘅话，如果佢做动画导演，做真人电影嘅话，唔知拍到几时啊？ 咁啊，仲有一套真人剧嘅。 我的用学院。 咁啊，呢个 就系真人电影一零版。二套嘢算罢啦，六师弟。佢比起城市人拍 Netflix 电视剧更加唔可以期待。城市人，我做城市人 Netflix 版，我已经系颇为啦，即系漫画嗰啲画法就系咩，一定大冷汗喺头流落嚟嗰种噶啦。呢度更加唔使谂， 即系拍嘅就系传奇影业，即系蝙蝠侠嗰个间啦。 冇期待， 但系点咯？Netflix 嘅真人剧，大家明啦吓。 虽然 Netflix 都有掂嘅，但系大部分都唔乸掂嘅。即系大家唔好俾，即系我成日讲嘅就系、是。大家俾First Love 啊、魷魚遊戲啊、Wednesday 啊，依啲咁嘅片，大家以為 Netflix 呢片有信心保證 ，Netflix 係以海量嘅垃圾堆出嚟，咁你喺個你喺垃圾山裏面執嘢，點解唔都執到張100蚊紙啊嘛？係就呢個概念嚟嘅。總之就咩，我堆垃圾夠多，咁你垃圾中竟然有兩件好嘅，我呢個概念，所以你唔好對你以為諗住，哇！即係其實奇條撚啊！你仲唔記得之前 Cowboy Bebop 垃圾嘢咩？ 咁但系相对嚟讲啊，相对噶咋，即系我应咧就相对又未必咁大镬嘅。点解？因为咧就系佢相对日本 ACC 其实比较偏向美式嘅。即系如果你我呢头呢边啊，系实中意我英系多嘅，因为佢真系比较似美式英雄嗰种，佢本身就系致敬美式英雄噶嘛。咁所以呢头系比较受呢套嘢噶。比日本是更加接受的。咁如果佢用返呢个美式英雄嘅拍法，传奇影业都应该係拍开呢啲嘢㗎啦。咁所以係咪一定唔掂呢？唔一定嘅。但係会唔会变成同超级英雄片差唔多呢？有机会嘅其实。我唔知真係㗎。 同迟啲嗰套荷里活星矢差比下睇下点样啦。 因为星矢就真係即係将佢扭到咩咁样嘛。但呢套本身就係超级英雄片嚟㗎嘛。只系日本嘅漫画画出嚟咁解啫嘛，咁啊而家可以回归原点咯，变成咁啊可以睇下佢点成点样会。 好啦，跟住咧就系 游戏消息啦， 超音鼠Sonic Frontier 全球卖250万，有啲意外，超音鼠仲可以卖到呢个数字。 嗱，如果呢个佢出之前话我听嘅话，我一定非常意外。但系如果系而家话我听啦，就我觉得只系个事情问题嚟嘅啫，好认真嘅，即系只嘢系。 O K 嘅，我因为我连续几次报道嗰阵时都提过好几次啦。总之，如果你系曾经对呢个系列有个喜爱嘅，你真系可以去睇一睇，即系唔一定要买玩咧，但系你望一望佢长什么样子。 我望过，靠阿扣扣做实况嗰时睇过嘅，啊睇下扣扣玩过一次，咁就二世界扣扣啊，二世界扣扣帮斯卡做工商宣传，咁就玩做咗实况玩过一版嘅 ，OK 啦只 game。虽然我虽然虽然虽然阿子欣把声好嘈， 我觉得呢个数仲未停嘅， 佢应该仲可以落去，因为佢唔系嗰啲一出就好多人买嘅游戏嚟嘅，所以佢个数字应该会慢慢继续上，继续 即系老饮模式咯， 比较似老饮嗰种模式。不过唔系因为佢乜嘢，而系大家一开始大家太唔睇好佢啦。 私假大佬，而家私假， 唔止系私假，仲要系超音鼠啊！超音鼠出咗几多台垃圾出嚟啊，大佬！诶，不过唔使讲咁多，我哋重复咗好几次啦，已经系讲紧，唉，算啦， 唔好再吐槽私假啦，阿球球会好唔开心。好，咁我继续讲下啦，一啲八卦新闻，首先就系、是。伊藤美奈咁咧就俾人春发爆料，就同一个2.5次元嗰啲即系嘅偶像，即系个组合啊叫咖啡男子，咁就同就半同居中。我觉得咩叫半同居中咧？啱啱你头嘅， 咁啊，即系可能系大家都有自己住嘅地方，但系就有个斗喺度咯。 咁咧重嗱呢，不过呢个重点其实我觉得重点在于就系伊藤美奈嘅反应嘅啫。因为如果佢唔认出声，佢死人都唔认嘅话，就冇嘢讲嘅。咁咧佢又出咗声明就话关于我私事搞到大麻烦大家好唔好唔好意思咁样即系认咗啦。咁我觉得一个后生女拍拖咁冇所谓嘅，话就系奥田之宏啊，虽然我奥谷之宏，虽然我唔知乜水，亦都唔想知。有救佢啊！反正我对啲艺人嘅生活啊、拍拖嘢我冇兴趣，咁就 OK 啦。咁祝佢即系睇下佢有冇有结果发生啦。呢啲嘢，因为佢未拍拖，未必结婚嘅。你单嚟几搞笑？ 咁我调翻转问我，佢拍拖又好，结婚好关，有乜所谓啫？ 我 除非你话听佢结婚之后退休。咁就另一回事， 同埋一樣就佢又唔係偶像，即係雖然話偶像聲優，偶像聲優同偶像係兩個概念嚟嘅，即係間就係甩低嗰班就真係叫偶像啦。但係依佢偶像聲優只不過喺偶像聲優裏面，佢偶像派嗰種啫嘛，兩概念嚟嘅。咁好啦，依個就唔講佢啦。反正依單嘢其實幾搞笑嘅，出咗都半日就收咗皮嘅。香港好乸中意去嘅唐吉柯德。 即系 Donkey 啦，我哋叫 Donkey 啦。咁咧，本来就宣布话换新嘅吉祥物，一个多字嘅日文字公仔，但系俾人孖到反艇，结果唔使半日。Donkey 嘅高层即系话唔好意思，麻烦咗你，我收回成命。继续做翻。 佢先扑出嚟话我哋而家严正开紧会，商讨呢件事。跟住好快就出嚟话 ，OK， 我哋倾完啦，我哋收翻，即系你应该话，唔系收翻，系原本个 Donkey 嗰只企鹅 继续工作 啊，依然系继续做咗工作，应该系双主角咯，两者都同时出现咯，咁 咁好老实嘅，我系中意企鹅多，我都中意企鹅多，虽然我好少去 Donkey。 但系Donkey 最大问题就系、是、佢除咗肚上面个多字之外咧。是毫无辨识度的， 但不重要的，辨识这个是完全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可爱。 Donkey 是想换他很久的，其实因为他当初是随便画的嘛，但是用耐了就继续用，为什么呢？因为跟奥马尔棒的主角一样的，即当初是随便画的，所以呢你很明显知道呢个月来源在哪里，即所以就他又很想换了他，就是不想被人画他的吉祥物抄人嘛。 但是当你用了这么久又没有人告你的话，就用下去咯。 因为调回转又很难告你的，其实但人虽然是 企鹅而已。 系几好一只，虽然大家知系边度走出嚟嘅，咁样即系佢而家咁样一时之间突然间丢出嚟，然后话咧我换人，咁其实你可以相处过玩多阵，咁样话唔知佢想点，咁样去拖咗阵，咁啊慢慢大家习惯咗之后啦，咁咪淡出咯，即系而家咁样即系上埋新闻咁就系，咁到底系日本大一制定嘅？ 唔系咁啊，因为当时先，因为香港系好多香港人成去嘅假日本啦，即系叫做日本，即系更日本比 去唔到日本，所以咪要去 Donkey 啊嘛。而家又可以去日本，你去捻埋翻落嚟啦，大佬。 咁好老实嘅，我哋日本都对于个我日本都唔去 Donkey 嘅嚟讲，咁香港梗唔会入啦，不过唔重要啦，呢个就 唔系喎，调翻转喎，去到日本你就冇必要去 Donkey， 喂日本，因为你喺香港要买日本货又要平，你又要去 Donkey， 但系喺日本嘅话，你大把选择啦，唔一定要去，我都冇去过日本嘅 Donkey。即系我知嗰度啲嘢好平，但系我又冇乜必要特别去。其实我要买嘅嘢都其他地方都买得到啦。 我香港当期又唔去，日本当期都唔去。我讲完噶啦。好啦，咁就依家嘢就系继续跟进啦。每日最近最好中意玩嘅召唤术。 AI 相关嘅嘢，咁啊，今次就轮到呢个 Art Station 啦。咁呢个一个站系点样形容呢？你当系有少少似呢个画家或者系艺术创作啦，唔一定嘅，有时有啲系设计师啊呢啲都会嘅版本嘅 ending 啦，系啊，即系投稿自己嘅作品上我作品集上去，但系个目的系攞嚟拗作用，唔好拗作算啦咁样。即系我有 job 要嘅，譬如我而家要搵人帮我设计个公仔，即系我要设计嗰只新当期吉祥物，咁我咪上去睇下呢个人啲画都 OK 喎，几啱心水喎，咁我同佢会有联络嘅，留下帮我留低，咁我同佢讲我要咁嘅设计工作咁样，即系真系有啲似 ending 嘅。不过就佢因为要咁你 ending 就系履历啊嗰啲嘢噶嘛，咁呢个咧就系唔使讲咁多，我俾我嘅画你睇，我嘅作品集俾你睇，咁你咪知娱乐咯。咁啊，因为而家 AI 兴盛啊嘛，亦都好多人去订 AI 图上去，佢作为自己嘅作品集又好咩都好啦。咁就开始啲用户就反感啦，咁样呢种反感我会分拆做两种成因嘅，一种咧就比较似 Pix 嗰边咁样嗰种情况。因为 Pix 就同呢个 Art Station 嘅最大分别就系 Pix 基本上是一个纯展示型嘅嘢，虽然佢系有Facebook 啊嗰类嘢都可以接到 job 嘅，但系佢掟图上去第一个目标唔系做呢啲嘢嘅，系纯粹分享用嘅啫。咁啊，当然后尾连结到有 job 就另一回事，但系 Art Station 就系完全系 for 运作用嘅。咁呢个有个分别，但系佢同 Pix 会撞到同样嘅问题就系 AI 嘅图因为量大。洗咗佢地板，即系如果我要揾新作，咁啊会变咗AI 嘅图占据咗个版面，呢、这个就两者都有嘅，亦都一个其实一个好合理、好扯得住脚嘅。咁啊，但系只要你分流啫嘛，同而家 Pix 一样，我咪分流咯。你唔捻中意睇 AI 嘅，咁你咪唔睇咯。即系你要去将佢分开咗两套。而家所有 AI 画嘅话，当然系自我申报嘅，有人乱咁报嘅，咁。我之前都讲过啦，肯定呢啲肯定都系自我申报嘅，冇啦咩啊？咁好啦，咁佢呢度呢一种就另一种咧，就系乜嘢咧？系真系讨厌 AI 嘅，无论系因为佢本身就唔中意 AI 都好，又或者系佢因为 AI 而令佢失业或者受到威胁都好，佢本身就唔中意 AI， 咁佢而家自己地头俾 AI 入侵，所以好讨厌。咁再一种系都系呢一种嘅，不过就原因就唔系佢俾咗人取代工作，而系佢觉得啊 ，AI 系抄袭佢啲作品嘅，即系呢样我只能讲佢哋根本就唔明白 AI 绘图嘅原理系乜嘢。咁啊，亦都引出咗一件假新闻嚟嘅。我相信写有假新闻嗰个人咧，其实调翻转系钓鱼嚟嘅啫。因为呢、这个因为佢哋咧嗰阵时好多人啊参与反呢、这个反 AI 嘅示威嘅人喺 Art Station 上面咧就上传一啲反 AI 嘅图像，咁、简单啲就写住 AI 两个字，然后一个禁止嘅图像啦，亦都有啲艺术少少嘅创作啦，佢哋毕竟系艺术人啊嘛，咁跟住就有人做个假新闻出嚟就话哦，因为近期咁样大量咁样去将呢啲反 AI 嘅图咁样上传。咁佢咧令到污染咗佢嘅数据，变成咧咁啊，见到佢产出嚟嘅图咧，就变成啲反 AI 文字啊，上埋咗上去啦。咁啊，贴埋张图出嚟，因为咧疑似作咁样。即系我睇到第一样就系、是、呢件999啊，佢本身都系假新闻嚟噶啦。即系两样嘢啦，第一，首先 AI 学习系唔会用到实时嘅图片嘅，即系佢每一次去练啊，我嘛做一次训练嗰阵时，先再收集，然后 mark 嘢，做一扎扎嘢，然后做啊，所以佢系唔可能实时训练，都咁新正嘅图去实时训练，佢亦都唔系 gen 出嚟嘅，佢唔系喺你现在已经有嘅图库入边拼拼凑凑咁样 gen 出嚟，所以佢系唔可能将你嗰啲AI 打个扯动呢啲咁嘅图标。去当成一个即系将呢个人嘅油头像，然后放咗落去，唔可能嘅事嚟嘅。即系呢个图标喺 AI 眼中，佢就系一个 AI 嘅文字，一个图嘅符号。佢认得出呢个系禁止嘅符号，认得出咗后面系个 AI 两个字，但系佢系唔会将佢撞成人嘅，更加唔会妄论将会影响到佢嘅数据啊、资料啊、污染。咁啊，顺便讲一讲啦，即系好多人都呢件事都发现到一样嘢就系、是。转呢个文章嘅人系亦都系唔清楚到底 AI 系点样 gen 张图出嚟。AI 张图第一步系一个花呢碌，你好似睇雪花咁样嘅图嚟。 当年我哋模拟年代嗰阵时啊，你个电视机如果收唔到信号，唔有啲花里碌咁嘅沙喳嘛喳嘛沙沙声嘅 ，AI 一开始张图系咁样嘅，然后佢会根据你输入嘅文字语义，佢会去生成咗一张图，然后再有另一个识别嘅 AI， 一个对抗网络嚟嘅一个生成一张图，跟住识别 AI 问佢识唔识别到呢个系你讲嘅啱啱我哋噏嘅嘢，譬如个猫。同埋我生成一张猫嘅图，咁佢整一个说法出嚟，然后佢会变咗一撇嘢，跟住问个 AI 呢个系咪呢个系咪只猫？唔系，咁啊反复地生成判别，生成判别，生成判别，咁佢会越来越似一只猫，最终佢去到算到一定步数，咁啊算到六七步左右咧，就已经见到一个似猫嘅样子出嚟噶啦。咁佢会不断咁精细化，变成一个最终会变成一个我要求嘅，譬如我要一只虎斑猫，咁佢最后会变成一只虎斑猫俾我，但系佢。中间系冇攞到任何一张现实中嘅图片嘅，唔系话将现实图片剪剪贴贴咁样点样整整整出嚟，所以你点样喐嘅，佢都唔会喐到佢个 AI 库，即系不过就你当我乘机科普下咁样啦。而 Assassin 入边有个初步回应就系话，暂时未可以将个作品分类，咁啊不过呢个系指暂时嘅啫，即系现阶段现在。因为调翻转 ，Pix 都有类似嘅情况噶。当初 Pix 我哋都提过啦，佢咪行出嚟话：哦，我哋跟住会分，跟住会做分类噶啦。不过呢一刻做唔到。咁 Pix 用咗一个月时间，好似接近一个月啦，冇足一个月嘅，一个月时间左右搞咗个 AI 分类出嚟。虽然其实只不过系多咗个自我申报项啫。咁因为其实 Pix 做开呢啲咁嘅分类啊嘛。咁可能 Assassin 唔擅长呢啲啩，我唔肯定啊。总之佢就话现在冇，咁佢其实呃得好衰嘅。你只要加一句，我哋会尽快开发一个嘢，将佢两个分类噶啦。咁但系嗱，点解我要提分？有两种人咧，就系如果系啱啱学嗰种话 AI 洗版嗰啲咧，分类就已经足够应付佢哋嘅不满噶啦。咁你唔中意睇 AI， 你咪丢埋一边咯。咁但系仲有另一种系原理上反 AI 嘅。即系佢根本就唔想有 A 任何 AI 嘅图放喺 Assassin 上面，无论咩原因都好。 咁另一样嘢啦， 咁就另一样嘢，呢个系近乎宗教级嘅嘢噶啦，咁就冇得讲嘅。咁当然啦，我相信发起嘅人系后者嚟嘅，咁所以佢就依然系冇不满啦。咁佢又话要反起呢、這个反 AI One Two， 咁继续反咯。咁啊，即系咁啊，当然，但系啊，基于 Assassin 呢个站本身嘅特点，咁啊，仲有一种反嘅原因嘅，就系讲紧。点解我要上 Assassin？ 如果我系一个揾 job 嘅甲方啦，叫做咁，我上去，我就系要揾一个人，我去睇佢嘅作品集，去睇佢作品集符唔符合我嘅要求。即系我要画一个美少女嘅，画只专画罗嘅。咁你画你，但系唔系我画开大叔噶，咁咪唔啱数咯。当然佢可以夹硬画，但系咁样就免佢冇幸福啦。咁但系我上到去见到一只专画罗嘅嗰个用户只罗好啱我口味，咁我知道佢设计一只罗出嚟咧，好有可能合乎我要求，系咁样噶嘛。咁但系如果你用 AI 生成嘅话咧，你系冇办法知道到底呢条友系屎坑撞棍撞画张好靓嘅图啊，定系佢真系好识用 AI 去画出嚟，去画张好靓嘅图。虽然呢个可以，其实咧最少我哋个圈子入边咯，你系劲唔劲咧？一张半张可能睇唔出。你俾十张八张出嚟就知道你到底系画你识用定系屎坑撞棍噶啦，一样嘅情况噶咋。不过系画画就更加难咁解啫。你如果真系手画画嘅话，除非你系抄画啦吓。如果唔系嘅话，你全部都系出自你手笔嘅话，屎坑撞棍可能性系非常之低嘅。即系你唯一可以讲呢样嘢就系、是、你睇 AI 画嘅话，好难会知道一个人嘅技术去到边。总之就是他们如果用找 job 这件事呢，那是用 AI 的确有机会去会什么，但我觉得你分类或者写明就已经足够了，因为现在有的就是要找这个 AI 沟通师，即是为什么要叫 AI 沟通师，就我上次有没有提过，提过了，就是因为 AI 是听不明人类的正常自然语言是不多听得明的，你要将甲方的要求去翻译做这个 AI 听得明的语言，然后你先方便你生成一个比较合用的图片出来。而近日都开始见到有啲除咗 CG 集之外，直情有game 啦，我见有人做 game 啦，虽然系同人 game 啦，咁用 AI 生成嘅作品已经系即走入商业啦，就开始会有啲商业制作出嚟。咁其实调翻转讲，你都佢点样生成出嚟咧？符合你要求咪得咯。虽然我知道好多嘢，即系我做完我就可以好肯定话你听，有啲嘢 AI 系做唔到嘅，冇错，呢个系事实嚟嘅。不过咁，但系佢做到嘅嘢，佢一样真系可以做。 你唔中意嘅，你咪揾人去话咯。呢个反对，我觉得系好大程度都系为反对而反对，只系夹咗好多咧，好似好实用嘅理由咁样嘅啫。 我就唔俾意见，因为我唔玩召唤术。 即系好啦，咁啊，好似相关，但系实际上唔相关嘅呢、这个 display 卡，我哋次次都有乜 AI 同 display 卡嘅新闻系黐埋一齐讲嘅，但系今次系唔太相关嘅。点解咧？因为系 AMD 嗰边嘅7900XTX 同呢个7900XT 咁啊，啲刷屏解禁啦，咁啊出晒数据剩啦。首先讲大家比较关心嗰啲啦，我关心嗰啲放后边，即系大家关心嘅性能如何，光身效能4080上下，总合性能赢少少，但系都系不相上下啦，系是 XTX 啊，即系贵啲嗰个399美金嗰个，咁啊平弱少少899美金嗰个，输俾3090Ti或者4070啦，虽然而家4070未出。咁但系你连3090Ti你都赢唔捻到嘅话咧、甚至系最惨系6950嘅都要输，6950即系上代旗舰，咁就真系好捻难睇啦。咁就数字上就比较难睇，更加唔好话开完光追之后俾对面吊打，对面 DLSS3，因为7900入边嘅光追，我开完之后会输俾对面好多人哋第三代啦，毕竟佢嘅光追开完之后会输4080一大截，输10几%。咁啊，但系睇点睇啦，如果你一定要光追嘅，咁可能都仲系价钱都仲系相对平嘅，但系个相对平嘅原因系因为对面贵，4080系有史以嚟最贵嘅次旗舰，佢平过4090少少，但系个性能都系性能系 75%， 价格都系 75%， 唔啱数噶呢啲嘢系。向来都是性能越高的价性比越低才啱的嘛。他两个价性比竟然是一模一样。结果就最近都开始见过跌价。咁啊唔紧要啦，总之点解唔关我事嘅原因就是冇人会用 A 卡嚟画 AI 绘图。即係我喺网上见到一个流传咗一个好狠毒嘅比喻，就係攞 AMD 嘅卡攞嚟 AI 绘图系咩呢，等于喺 Street 上面装 Linux， 然后再行 Street 嘅模拟器。就系咁捻麻烦，就系咁捻搵自己嚟拣嘅，所以点解同 AI 冇关系？ 攞嚟挑战下自己技术，挑战下啲硬件技术又要做嘅，但系算啦， 唔好玩啦。即系总之佢少数咗系做得到嘅，都唔点，因为佢 CUDA 嘅护城河真系好捻深，人哋深耕十几年嘅嘢，唔系你一时三百公克到嘅。咁但系佢啲4080系平一次嘅，如果计官方价钱啦，计官方价钱嘅话系平一次嘅。就自己，如果你是纯玩游戏，完全冇打算做召唤师嘅，你咪学着办咯。反正3900美金一张卡，我谂都唔系好多人买，即系我就买唔起啦。啊，咁啊，最后一单我唔系好想报大陆新闻，唔知点解呢期咁啊，大陆相关嘅新闻嚟嘅。Slam Dunk 佢就出到电影版啦。 香港会上咗香港中文版，虽然我都有睇日文先嘅。但睇唔睇原汁原味嘅粤亚视中文版咧，就另一件事啦。 啊，应该咁讲啦，佢而家已经宣布咗啦。咁佢呢个香港出嘅亚视中文版咧，就会用翻亚视当年嘅配音去上。虽然佢哋冇问题啊，因为都廿几年噶咯，有冇几啊？廿几年啊，廿几年前噶咯，已经系佢哋仲。keep 唔 keep 到把声啊？不过唔紧要啦，大家即系揾得翻佢哋全人齐，因为我哋揾得翻人哋，日本仔揾唔翻啦，已经香港会上啦，所以个杰特都话翻嚟睇啦。咁你睇边个版本咧？你自己谂啦吓。咁啊，有啲地方啊，可能因为睇唔到啦，即系都几难睇到噶喎。佢哋而家佢乜 Q 外国影片都唔入啊嘛，因为咁啊，大陆啲人就走去日本偷拍偷，即系嗰啲即系点讲啊？在电影院偷拍然后掟上去做老翻呢样嘢咧，系我细个时候嘅嘢嚟噶。而家 好我听咗有啲意外吓，呢年头仲有人咁做，唔系啊嘛？ 即系阿任达华走出嚟嗰段片啊，成几日俾人偷租啦。而家边人咁样拍噶？就系、是、有人咁样拍， 唔系啊嘛？有入都几意外咯。只系我觉得咧， 大陆先系据说系大陆先系咁啊。 咁大陆说 又系俾人捉，又系俾人捉到系大陆系大陆人。咁啊，原因而家我就有少少体谅佢啦，少少啫，就系佢哋应该系上唔到。佢而家乜鸠外国片都上唔到啊嘛，咁 Slam Dunk 都系外国啊嘛，即系唔知会几时呢个又要讲中日友好嗰阵时，可能俾佢上嘅，唔睇佢咗。 唔知啦，理佢啦，呢个就反正就系啲搞笑嘢。 偷拍搞到上埋新闻咁样解啫嘛，我睇一睇咯。好啦。 好啦，咁差唔多啦，咁今个礼拜短短地啦，都成50分钟，好过啊、哎！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因为其实我录咗好多嘢啊，你可以期待啦，我最怀疑都得噶啦。 嗯，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